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哎呀，感觉好几天没见大家了啊，今天早上特别特别的冷，昨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应该是跌穿了冰点啊，所以提醒大家早晚现在非常凉，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易感人群，一定要多穿件衣服，那自己咱们啊也要把自己最厚的衣服都穿上，千万别感冒。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段资讯啊，我们看看昨夜今晨都发生哪些宏观领域的大事。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家发改委表示，总体来看，我国物价水平处于合理区间。国家发改委呢是召开了12月份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总体来看啊，我国的物价水准保持在合理的区间。那今年以来呢，受到疫情反复、宽松政策、供给瓶颈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全球的物价水平是明显上行，许多经济体的CPI 和 PPI 都上升到了多年的高位，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目前呢，我国经济也已经深度融合到了全球经济当中，物价的走势客观上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前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动了我国的 PPI 也一度快速上行。但总体来看，我国的物价水平还保持在合理的区间。那说到全球物价水平上行，许多经济体的 CPI、PPI 指数也上升到了多年以来的一个高位，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啊。那今天在我们后半段的访谈环节，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了哪些内容，那未来我们的经济社会会如何发展，都会在今天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请来一位专家跟大家共同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再来关注元旦春节两节即将到来啊，发改委也表示，两节期间咱们重要的民生商品供应是有保障的，价格也会在合理的平稳区间当中运行。那关于两节的保供稳价工作，发改委也介绍了，从市场情况来看，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裕，价格基本稳定，加上今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生猪以及猪肉的供应很充足，冬菜也开始大量的上市，推动了前期上涨蔬菜价格的回落的迹象。那从各地工作进展来看，保供稳价工作扎实有力，特别是各大中城市啊，基本普遍充实了小包装的成品粮油，加大了像猪肉、北方冬春蔬菜等等的储备，做到了库里有货。那所以总体来判断，两节期间咱们重要的民生商品供应是有保障的，价格也会保持在一个合理平稳区间运行。说完了民生方面，咱们来关注一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啊。中国银保监会昨天呢，在官网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这个公告指出呢，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准确监测和管控信用卡资金的实际用途。我要给大家人为的画一个重点，实际用途。信用卡资金不得用于偿还贷款、投资等领域，严禁流入政策限制或禁止性领域。那连续18个月以上无客户主动交易，且当前透支余额一缴款为零的长期睡眠信用卡，应该占到 本机构总发卡数量的比例在任何时点都不得超过20%。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之前在有一些银行申请了信用卡，但是呢比如说额度比较低，或者自己手机上没有这个 APP， 又觉得还款不太方便，它的一些周期觉得用起来不是特别的实用，所以久而久之呢可能有一些信用卡就闲置了。那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到银行去尽快做一个注销，万一要扣一个几块钱的年费，但是大家又不记得还的话，这事儿其实还是挺麻烦的哈，容易在整个咱们现在的信用体系当中，你的信用可能就会被人为的调低。所以这件事儿提示大家尽可能的去查一查啊。我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就申请了一张交通银行的信用卡，但因为当时因为刚入职，所以呢这个信用卡的额度相对来说就比较低，我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用，后来啊就是差点忘了，所以呢自己也是去查了查，有类似这种情景的朋友啊还是要多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这种叫睡眠信用卡。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政策法规也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卡的附加政策功能的信用卡除外，不在今天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之内。再来关注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发布了，短视频节目不得未经授权剪辑影视剧，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那种3分钟看电影啊，用5分钟给你讲解一个电影一个电视剧等等类似的这种短视频内容，以后可能大家就不能再多见了。昨天呢广电总局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是发布了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2021年版，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泛娱乐化、低俗、庸俗、媚俗问题的新表现，以及泛娱乐化、恶化舆论生态、利用未成年人制作不良节目、违规传播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片段、未经批准擅自引进播出境外节目等典型突出问题，为各短视频平台的一线审核人员提供了更为具体和明确的一个工作指引，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短视频平台对网络视听节目的基础把关能力和水平，促进网络视听空间的清朗。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大盘。16号午后指数震荡走强，午后呢氢能源板块持续走强，板块上演了涨停潮，远新能、恒光股份都是涨停的，蓝科高新涨停6连板，蓝石重装涨停3连板，京城股份、美锦能源等等多股都是涨停的。总体上来看，昨天的两市个股涨多跌少，近3000只个股上涨，沪深两市的成交额较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24亿，那市场呢是继续呈现出一个缩量的状态。截止到昨天的收盘，沪指涨幅0.75%，深成指涨幅0.58%，创业板指涨幅0.74%。北向资金昨天的全天净买入是58.85亿，其中沪股通净买入20.51亿，深股通净买入38.34亿，北向资金连续12个交易日呈现了净买入这样的状态。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昨天市医保局公布，在现有2家定点医疗机构试点的基础之上，在明年年底之前，本市每个区至少有2家定点医疗机构纳入到试点范围。我市第一批进行门诊特慢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的医疗机构呢，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可以为异地参保人员来京就医提供门诊慢特病的直接结算服务。其中阜外医院已经开通了病种包括像高血压、糖尿病、肾透析、心脏移植抗排异治疗，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已经开通的病种呢是高血压、糖尿病以及恶性肿瘤门诊治疗。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几条企业和行业方面的消息啊。昨天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等等发布了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那整个今年全年啊，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目前这一年还剩几天没有过完，但是截止到目前我们统计的数据呢，实际销售收入达到了2965.13亿。中国游戏市场这个市场要比我们之前单纯说的手游电竞它的整个涵盖的内容都要更大一些啊。而这个2965.13亿的数字也比2020年是增加了178.26亿，同比增长6.4%。虽然实际销售收入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但是增幅比例较去年同期同比缩减近15%。主要原因呢，去年在新冠疫情之下，宅经济的刺激效应啊逐渐减弱。该在家玩游戏的已经玩游戏了，增量减少了。那年度爆款的数量同比也有所减少。另外，游戏研发和运营发行的成本正在持续增加。说到游戏，咱们不得不来提一下咱们国家的这个游戏大户啊，就是腾讯。最近呢，腾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负责人郑磊在2021年游戏产业年会期间是公布了今年以来腾讯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一个成果。我们来共同看一下啊，截止到11月呢，平均每天有686万个账号在登录环节触发人脸识别，其中有超过70%的账号因拒绝或未通过验证被纳入到防沉迷的监管体系当中。那在支付环节呢，还有1.1万个账号触发过人脸识别，其中72%的账号被拦截了充值行为。那9月份，腾讯国内未成年人游戏时长占比下降到0.7%。所以这个技术啊，实际上在监管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当中，还是能够起到不小的作用的。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昨夜今晨的一件大事儿啊，来关注一下一家著名的做空公司，叫做浑水公司。其实提到这个名字啊，作为咱们节目的资深听众，我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对这个名字还是非常熟悉的。还记得去年年初这个瑞幸咖啡被做空这件事儿吗？就是由这家著名的浑水做空机构来做空的。那他这一次又要做空谁呢？浑水公司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发了一条公告啊，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空贝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就像瑞幸咖啡一样，我们估计其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的收入数据被夸大了77%到96%，新房总交易额也被夸大了126%，存量房交易额被夸大33%。贝壳受到此消息的影响，在美股盘前大幅下挫，一度跌幅超过5%。但我们看啊，今天实际上贝壳也马上针对这样的一条消息做出了一个声明，这个是昨天晚上10:53发布的声明。贝壳找房称，我们注意到今天市场的消息，贝壳确保财报数据的真实性和规范性，欢迎各种调查，但是坚决抵制任何机构的恶意做空行为。浑水因为不了解中国房产市场，缺乏对贝壳业务的基本认知和三张报表的正确解读，为了保障投资者权益和不受错误信息引导，贝壳将在24小时内针对报告内容逐一拆解回复。可以说这个声明还是非常的有力的啊。我们也找了一些浑水的资料，关于浑水它实际上是成立于2017年的，专门针对有一些上市公司进行做空的这种方式啊，先把市场的这个水搅浑，这个公司如其名啊，然后再通过借券卖出的方式进行获利。那实际上截止到目前呢，浑水一共狙击过将近20多家企业，其结果呢也无外乎有三种啊。首先第一种是摘牌退市，第二是股价大幅拉低，第三呢是短暂波动之后重新回到一个升势。也就是说，浑水虽然说出击啊，这个感觉还是势能非常强，但是呢依然有很多企业在被浑水做空之后依然被市场接纳和接受。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饿了么。饿了么呢是宣布试点推广智能头盔。据介绍，智能头盔啊会直接跟手机进行连接，骑手可以通过语音指令来处理自己手机上的那些订单。那在接受到用户电话的时候，可以使用头盔内的内置话筒进行一个交流，这样就可以避免在骑行时接打电话引起的一些安全隐患。这个头盔里啊还内置了一些像感应指示灯，可以根据刹车、光线、过暗等等情况进行一个自动的闪烁，起到警示作用。哎，这才是真正做到了科技能够提升效率这件事儿啊，这个方向没毛病。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青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跟大家共同来探讨和了解一下刚刚开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哪些重点内容值得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啊。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会儿见各位。 CPI PPI 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和详细解释的一个话题啊，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12月8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实际上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未来经济发展和政策走向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请来了一位资深的专家啊，跟大家一起来详细解读一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提到了哪些的重点内容。我们现在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正在讨论相关的话题啊。这个比如说白猫黑猫说提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然后另外我们的很多听友也提到了这个秋风秋雨说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等等，还有六稳六保共同富裕，这些啊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些词语了。那怎么理解，如何解释，我们也可以跟今天的嘉宾共同来讨论一下。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刘春生。欢迎春生教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春生教授咱们好久没见了啊。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共同来详细的解读一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透露了哪些信号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请这个春生老师，从我们今天是列了给大家列了10个点哈，我们从争取从这10个方面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的一些信号都跟大家解读一下。那我们上来就先请这个春生老师先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在研究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最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是什么呢？您先跟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就是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台的一个背景啊，这个背景呢我觉得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制定明年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这个背景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准，这三个词就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大家其实应该能够感受得到，而且呢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每一位的朋友啊，每一位我们听众朋友都可能和你周边的朋友讨论过类似的一些话题。 是的。 那么就是这个需求收缩，那么这个里面呢可以分开来讲啊，那么国际上的一些情况和国内的一些情况。那么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首先是因为我们这个疫情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控制啊， 尽管我昨天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 WHO 呢释放出来一个消息说随着这个疫苗现在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越来越普及，另外呢随着这个死亡率的一个下降，这个新冠疫情可能会在2022年结束，但是这个也只是一个预测而不是最终的，就是我只有看到它我才能相信它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疫情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疫情呢可能会继续扰动世界经济。那么在疫情之下呢，我们看到呢全世界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的就是抗击疫情的这样的一些逆周期的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呢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确实也发了力了，但是带来的负面效果非常的明显，就是通货膨胀。那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呢已经爆表，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新闻的话其实是非常多的，这个就说明确实已经影响到了就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走向的一个问题了。那么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龙头，那么美国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这项宏观政策的一些退出，包括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些扩张性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一些退出，都会给你的这样的一些外部需求带来不小的压力，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内需呢，我们这两年一直来强调内循环的问题，但你新冠疫情爆发了以后，这个咱们今年你也看到了，就是多点散发，咱们其实上半年的这个经济形势非常不错， 是的， 但下半年开始突然出现了多点散发的这个疫情哈，就是这个德尔塔呢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影响非常的严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造成了比如说我们的停工停产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消费啊旅游啊等等这些问题呢受阻，那么这些呢都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这样的一些内部需求的一些问题，所以是内外需求都受到了一个收缩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供给冲击大家也感受到了，就是今年大宗商品呢集体涨价， 是 最高的可能涨超100%，就是这些大宗商品呢都会影响到各行各业。其实大家如果要今年装修你会就有感觉到了，今年的装修价格年初和年底 差 了30%， 对，差很多， 差了30%，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包括各类的建材，包括只要和这个大宗商品有关的这些行当呢都可能受到相应的冲击， 就包括前一段时间咱们说的用电，对吧，工业用电以及居民用电等等。 没错，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供应链的危机。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天天你都会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是芯片的危机。但是不只是芯片有问题，现在不只是芯片有问题，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产品出口，中国外贸再一次立功了啊，我们再次说。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年份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呢立功了，但是也面临着供应链的一个危机。为什么呢？因为你集装箱一箱难求，你的产品接不完的订单，但是这个东西运不出去。然后呢美国那边呢在海滩上呢这个集装箱堆积如山运不回来。然后呢全球各地的这个供应链都出现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供给冲击对于全球的影响非常的大。同时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的，因为我们要畅通内循环和外循环嘛。你这个供给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忽视不了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双重的压力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大家的预期转弱。预期转弱就是什么呢？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企业不敢投资，消费者不敢消费。那么怎么样去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实际上是我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重点，也就是2022年中国将怎么办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亮点呢出现在了就是这个七大政策的一个合力的一个发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一个呢就是宏观政策，也提到了货币政策，也提到了财政政策。 对， 那么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这个刚才我看到听众朋友们已经有人在说了啊。 是的。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微观政策上面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这里面提到了比如说反垄断啊，反不正当竞争啦。还提到了一些可能我们常年都在谈的啊，那么比如说强化企业精神，有效治理恶意拖欠账款和逃废债的行为。就是你要维护好一个市场经济该有的秩序。 才能让大家就是说我投出去的这个钱我安心啊，对吧？第三点呢，就是结构性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比如说要坚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了，还有比如说这一部分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的就是房地产的问题。2022年这个房地产市场到底会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情形的问题。第四个呢，就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因为我们你感受到了就是你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的话，这个对于中国呢就是这个掣肘呢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啊。你作为大国你和小国是不一样的，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受到了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呢，你会影响到各行各业，特别是你的高科技领域。那这一部分的话需要我们科技政策呢来合力推动企业的一个科技创新的行为。第五个呢，还是要谈到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政策要激发这个发展的动力。那么这一部分里面的话特意强调了，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值得大家下大力去关注，就是全面实行股票的发行的注册制。因为在股票发行注册制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就是科创板先行，然后北交所呢也是实行这个注册制，之后呢要全面推行这个股票发行的注册制。那也就是说以后上市对于企业而言门槛实际上是降低了，这个实际上有效的保障了我们优质的企业能够更快的上市，能够更快的融到资，能够更快的发挥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这个也要有配套性的改革，不是说你降低门槛了大家都涌进来上市吧，肯定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要实行过程式的监管。同时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康美药业发生了这样的一些这个财务造假，然后我们独立董事呢承担连带责任，这些都是实际上是一系列的信号，就是这个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强监管的一个信号。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改革开放政策里面要提到的。第六个呢是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啊，促进这个东西部地区的这个平衡发展，这个我们一直在提。这些年来看的话确实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昨天我看到一个数据呢，在中西部有两个城市，一个是西安，另一个好像是银川，出现了人口的净流入。那么这个就是一件好事儿啊，因为你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就是大家的人才开始有了一定的这个回流，开始有了一定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指向，说明你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区域政策正在发挥作用。 是的，人才政策，等营商环境等等，这实际上都是区域发展重要的竞争因素的体现。 对。所以呢就这一块呢，我觉得肯定会以这样的一些城市为样板，怎么样能够推广它呢，能够使得这个中西部地区的这个崛起真正的夯实基础，我觉得这个是要做的一件事情。第七个呢就和大家的这个生活呢更是息息相关了，就是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的这个底线。这个也很这个从过去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来，我们看到了国家持续的在比如说在线教育呀、这个教育的双减啊等等这些方面呢来发力。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扎实解决好就业的问题，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的这个全国统筹的问题，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的问题。就在昨天我看到财经发了一篇文章，说北京市呢就是这个就是有新一批的这样的一些北漂，那因为通过这个积分制呢落户了，但是呢现在面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是他们在外地生的二孩不能够随迁，不能够很顺利的随迁父母落户北京，这个就出现了一个政策上的瓶颈。我们预计未来就会在这些细节的问题上更精准的发力，更快的去解决大家所面临的这一系列的痛点问题。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今年提到的七大政策，这实际上跟过往是不大一样的。 对， 嗯， 那么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你比如说宏观政策这个方面来说，我们说稳健有效，那么这个里面我们 这个用词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关注一下这几年用词的一些动态的变化啊。那么首先来看，就是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我们这个在经济下行的时期呢，我们一定要用好它。当然这一次呢，就是国家也提出来了，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呢，除了支持这个基础设施呢要适度超前的发展，适度超前的发展，咱们不是这个随意的乱花钱，随意的要把这个钱，要把这个财政的这个资金呢用在刀刃上，去解决一些真正可能会限制到市场微观主体的这样的一些瓶颈性的问题，可能会有利于提高这个什么呢民生福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财政政策未来的发展的这个着力点啊，其实国家也提出来了三大重点的着力点，这个其实也是咱们明年，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是在投资方面也好，或者在这个择业方面也好，其实应该重点关注的领域。第一个是支持小微企业啊，第一个是支持小微企业，在这一块呢，可能出台更多的减费降费的减税降费的措施，我觉得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要支持实体经济，我们的大企业目前来说问题还不算很大，但是小微企业它抗击风险的能力非常的大，那么当它在发展的这个过程中遇到经济下行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扶一把，必须要出台有助于小微企业的，因为它是什么呀？市场经济的活水。 是的， 而且它是容纳就业最广的，面儿最广，量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它的数量也是最多的。而且在小微企业里面，我们如果能真正的诞生，就是和国家政策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专精特新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持续发展的动力实际上是非常彪悍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面的话，这个大家要关注，就是对于实体经济，对于小微企业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持，这个一定也是一个关注的重点。那么这个里面包括了科研体制啊，包括比如说甚至比如说像高校的这种科研经费的这样的一些改革呀，我觉得在未来会逐步的更加速落地，然后去除掉束缚这些科技发展和科研创新的这样的一些瓶颈和这个制约，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力点。那么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无论是股市也好，还是未来的这个资本市场的里面基金也好，那么也要持续关注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第三点就是绿色发展，那么绿色发展的这个是我们的支持的重点，但是同时呢，在这个结构政策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因为这两年这个双碳的这个问题大家这个特别的热门， 碳中和碳达峰， 双碳，对吧，这个碳中和碳达峰的这样的一件事大家都在谈，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什么运动式的减排，运动式的减碳的问题， 对， 这个呢也是制约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些这个形成了一些硬约束。那么这些硬约束呢，实际上国家的政策呢是要求你呢确实是要树立长远的目标，但不是让你运动式的减排，不是让你必须工于一役，然后呢马上就要见效的这件事情，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好，或生物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也好，环境的治理也好，它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今天做了明天就见效。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地方政府也好或者各级政府也好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不好的苗头， 对， 那么实际上这一块呢我们要做政策的纠偏， 所 以呢这是我们支持的重点的领域，也是我觉得大家关注股市也好，债市也好，还是基金市场也好，重点应该关注的一些领域。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啊，基本上把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当中的一些重点内容给大家进行了一一的罗列以及解释。我觉得还是有两点问题啊，是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大家都会非常关注的，甚至我现在知道我有些很多朋友啊，为了要更明确明年的无论是投资上的一些方向，还是说个人置业创业上面的一些方向，都会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去特意的翻一翻。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再说两点，第一个房地产，第二个关于金融或者是关于创业投融资方向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我们先请刘教授来给大家说一下关于房地产的这一次在中央经济会议当中是如何提及的，好吧？ 房地产领域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每一个人， 我觉得 对。 每一个人，因为呢，没有房子想上车，有了房子想增值保值， 对， 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反应啊。那么其实我觉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什么它重要呢？其实呢，就是要给你一个合理的预期， 嗯， 你应该从这个字里行间里面去寻找到我们政策的依据，政策的基本的调门何在？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就是2021年的，也就是定调2022年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还是坚持房住不炒， 嗯， 这个定位没有变，所以打算继续说短期炒房，然后获利，然后我觉得这个心思可以稍作这个休息了啊。短期之内，我觉得这个国家不会再动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这种模式来损害中国长期发展的这样一个根本了。 嗯， 所以呢，这一个我觉得在过去的几年之内呢，应该已经给大家吃了定心丸了。如果你还听不懂的话，那么请大家翻一翻历年的这样的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从2019年、2020年、2021年谈到房地产，这三年都是在说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一个定位。这三年都提到了类似的内容。 没错，然后今年还特意加了一句说加强预期引导，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什么呀？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嗯。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国家已经明确告诉你了，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了然于胸。 嗯， 但是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房地产在结构性的这个市场方面呢，确实会有一些动态的调整。因为今年呢，我们看到房地产企业里面的这些消息面实在是太让人吃惊了。 是的， 比如恒大的问题，比如说什么这个华夏幸福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开始影响到了什么呀，金融的安全和稳定了。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一点呢，就是说国家一定会保持什么政策的稳定和延续性，然后避免硬着陆，这件事情一定是肯定的。所以呢，我觉得在房地产市场里面，国家的目标是不要大起大落，既不可能让你什么呀通过房价的大涨来获取什么呢，高额的收益，像以前一样，我炒房，然后我积攒下来就是后半辈子够花的所有的这钱了，我什么也不想干了。这个肯定不是国家想要做的一件事情。特别是不能动摇实体经济的根本。我觉得这点是国家明令的多次强调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基调。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我们要保护好什么呢，就是大家的合理需求。一个方面呢，就是保障房的建设，所以我觉得轻基建里面的话，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在于保障房的建设，无论是公租房也好，两限房也好，还是什么样的这种性质也好，我觉得在2022年会持续发力，不会让大家就是说在房地产市场上面你没有产品可选。同时呢，适度的发展商品房，就是让这个商品房呢确实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美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这个是我们的爱，我们这个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个制度，一个优越性的一个体现。不会说让你就是大家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的，这个不可能。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多措并举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发展。 所以今天我们用了一点时间啊，跟大家一起总结跟深入探讨了一下，在今年的中央经济会议直到明年我们的经济工作当中提到的一些重点。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哎呀，这大家现在都太专业了啊，秋风秋雨说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8398说低碳经济政策要继续贯彻落实，应对供给冲击压力。2014说要低碳生活，同时也要注意保持持续久远。用户4856说要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2014还提了要坚决不炒房，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哎，还有很多我没有说完啊，就大家现在的这个立足点都已经非常非常的高瞻远瞩了啊，格局也非常大。所以今天我们花了时间，实际上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更了解明年我们宏观政策的一个方向，以及大家如果未来想做一些投资，在哪个行业呀？有哪些方向可以选择呀？哪些行业具有中长期的发展的能力啊？哪些企业、哪些行业还有中长期甚至更远一点的发展的动能啊？这些啊，希望都能从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解读当中给大家一些前瞻性的一些解读和解释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就只能跟刘教授聊到这儿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梳理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几大政策、几大重点，一会儿呢我也会总结一下发到我们的聊天室里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文字性的一些重点的一些表达，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非常感谢刘教授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说了很多重点内容啊。由于时间关系，就只能先跟您说声再见了，我们先挂线了。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更多热点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是徐冉，咱们下周再见了，各位周末愉快。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声音。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不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不禁指引我前行。